放个假，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他，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欢迎收听九六九听资讯，我是李科。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教育部发布报告，全国832个贫困县的10.3万所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已达到底线要求，标志着改善贫困地区薄弱学校的任务基本完成。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要求优先支持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防止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炒房投机。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表示，已在四川、云南两省开始建设中国首个地下云图网，建成后可对其覆盖地区进行地震预报。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拉克近日举行了新一届国民议会选举，这是伊拉克宣布取得打击极端组织胜利后举行的首次大选。再来关注一组文化演出方面的资讯，德国梅森瓷器百年珍艺展近日在故宫鼓浪屿外国文物馆临时展厅揭幕，展览用122件瓷器复原18世纪国王餐桌的场景，十分惊艳。导演贾樟柯表示，电影《江湖儿女》已过审，并且没有做任何修改，目前已经进入发行准备阶段。好的，这一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放慢生活的脚步，远离城市的喧嚣，音乐穿越时空，经典永不褪色。经典九六九，越来越动听。 你爱过一世没有恨，大家开心天天要亲近。

身离开的你，用我一辈子去忘记。 说到阿令的歌曲，其实有很多都是暗藏高难度的，比如说马上要听到这首歌从主歌到副歌部分的最高音，它的音域的跨度就很大，但是呢阿令用他很好的唱功把难度给消化了，所以让你感受到更多的是来自于他情感的张力。这首歌呢也是由周兴哲来作曲的，阿令幸福太短。 想不到你只是我的片段，当你离开，黑夜带走了我的天蓝，忘不了你心跳在我耳畔，两个人在风中失去纠缠，满心期待你和我说好的未来，为何留不住你手心的温暖，为何想不起我原来的勇敢，命运太草率让我们相遇又分开，哦，那些美好心坎，我能拥抱的却只剩遗憾，思念太长然而幸福太短，

雪白雪夜，世界已灰飞烟灭，而爱处于高天，你是真的，我是我的幻觉。去你的风景里面，你却占据了每一条街，一步步曾经，一步步想念，在脚下蔓延，在充满你的回忆里面，我独自流浪海角天边，一步步走过半世心愿。伤悲背着我和我的诺言，一起计划的路线，对照孤单的旅店，一生晚安，只有唤醒我泪腺。 已经是上午11点了，有点累了吧？听听音乐，放松一下吧。我是阿妹张惠妹，我要快乐，你也要快乐哦。 哟，